中国红和科技银激情飞扬。 冬天里的火是我们志愿者真挚的心愿，冬奥梦教会中国梦，我们愿做星星之火，照亮冰雪，温暖世界。 2022年北京冬奥之火点燃你和我。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11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这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元首第一次进行视频会晤。在当前中美关系不断趋于敏感化的背景下，这次会晤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增强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次会晤释放出哪些信息？对中美两国未来的关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会晤中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主持人李瑞。北京时间2021年11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视频会晤，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那这是中美关系史上两国元首首次视频会晤。这次会晤结束后，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会晤是坦诚深入、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那么这次会晤所达成的成果、会晤中释放出的信息、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等问题，我们今天节目将一同来探讨。节目当中啊，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洪源老师，一位是北京晚报记者、本台特约评论员李戈老师。两位老师好。 李瑞好，各位听众好。 李瑞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感谢两位老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次中美两国元首视频会晤的一些背景新闻。根据央视的新闻报道，这次视频会晤双方都是采用1+5的方式，就是说除了中美双方元首之外，还有5名陪同人员。陪同习近平主席出席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外交部副部长谢峰。陪同拜登总统出席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坎贝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消息，布林肯将在美国东部时间10月15日到20日访问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这三个非洲国家。也就是说，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的当天，布林肯原本是要前往非洲的，但是为了这次中美视频会晤，布林肯专门延迟了行程，可见美国方面对这次会晤的重视。洪源老师，您看这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会晤的时长也近4小时啊，这也超出了原定的时长。大家也对这次会晤呢比较关注，您怎么看这次会晤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那么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来说呢，中美两国已经是全球的这个顶量级的这个大国，两国的元首的会晤毫无疑问对美国、对中国也包括对全球的事务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继往开来的这么一次的这个梳理总结，还有对未来的一个展望，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么这一次呢，是在拜登担任总统以后10个月才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呢，每一次无论是中国的领导人还是美国的领导人，接任新的职务以后，那么中美两国的元首都要尽快的进行一次这个见面的这个会晤。这个呢是一个惯常的这个惯例，但是这一次呢，已经超过了10个月之久。这不仅仅因为是美国的国内的事情比较乱，其次呢，是由于全球疫情的这个关系，无论是美国他们已经死亡了77万多人，那么他们的这个疫情的状况不适合这个进行元首级的这个会晤，那 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这个原因，就是美国对中美关系之间的种种的不利的这种操作，使得中美元首的会晤没有相应的这个外部的气氛，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在这个新疆西藏的这个问题上，在这个中国的南海的这个问题上，在种种的这些包括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事务，美国都开始指手画脚和无端的进行干涉。像这样的这个中美之间这个气氛是不适合中美之间元首的这个会晤的，所以呢，美国也做出了一些姿态等等。那么，待到时间比较成熟、时机比较成熟的时候，那么中美元首的这个会晤才水到渠成。这一方面对过去进行一个梳理，而且呢，各自来表述自己的这个主张。那么，而且呢，是美国的这个一般的意见，中国的这个意见，中国对未来的这个展望，而且呢，包括中国对中美之间以及全球事务重新制定合理化规则的这个建议呢，我认为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从现在来看呢，中美之间元首进行会晤，不论谈得成还是谈不成，谈总比不谈要好，谈得透要比谈不透要好，对未来进行展望，对过去的情况进行梳理，这些呢都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所以呢，我们对这一次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这元首会晤呢，是抱着积极的态度去看待的。 好，这是宏远老师的解读。那么李格老师，您看啊，这是中美元首首次的视频会晤，从会后各方透露出的信息来看，中美双方对于这次会晤达到的效果是否满意？您又关注到了这次会晤当中的哪些细节点呢？ 那么在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结束之后，我们看外交部副部长谢峰给媒体做了一个吹风会。关于这次首脑会谈超出原定时间这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谢峰透露出来的。其实原来我们并不知道啊，两国元首既定的会晤时间是多少，比如是不是两个小时啊，还是一个半小时？ 嗯， 但是从现在看到的一个信息透露出来是会晤时间长达三个半小时。 嗯， 哇，那这个时间应该说是含义无限。我认为这个就是你刚才问到是不是达到了预期效果，我认为这就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它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嗯， 因为我们知道啊，作为两个大国的领导人，那么如果有的可谈啊，谈的比较充分啊，谈的比较有收获等等，那他一定是时间就拉的比较长啊，所谓叫话不投机半句多嘛，对吧？ 嗯，对。 那显然两个领导人这个谈的还是比较充分，比较深入，比较坦率的，这个也是拜登总统往在开场白中谈到的一个希望嘛。 嗯， 那显然达到了这个预期。我想在三个半小时之内呢，两国领导人应该是有两个话题能够谈的这么长啊。第一个呢，就是双方就各自关注的，或者叫最关注的核心的一些话题和领域啊，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啊，这而且是比较充分的。那么在这些所涉及到的这个双方领导人关注的这个各个话题领域之中，未必啊都能达到比如大家的共识啊，或者达到比较一致的一种程度。 嗯， 但这不要紧啊。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两国领导人，就像李锐你刚才说的，在第一次视频会谈之中，能够比较清晰的把各自要谈的核心问题摆在当面，让对方听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一点是对未来两国关系的大局把握，避免误判，避免误解，避免这种那种，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首先得知道对方核心的诉求是什么， 对 吧？核心的这个红线画在哪儿，这一点的信息沟通是极为重要的。为什么我说视频比因为今年两国领导人不止这一次了，在2月9日和9月份有两次电话的这种沟通，但这次的视频会议为什么要更加的重要呢？我觉得首先视频就是可视的，对吧？ 嗯，对。 那么电话呢，它就是打电话那个语音通话而已，它没有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的。 嗯， 那么表情其实也能带来很多的这种信息在里头。你比如说两个领导人，我们通过新闻的报道看出来，两个领导人都是微笑着互相招手致意。 对。 而且习主席特意在开场白中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关键之语，就是说 很高兴再次见到老朋友。 嗯， 啊，这种老朋友在外交这个场合之中啊，这三个字其实是很有含义的。 对， 因为我们知道，拜登这是现在是美国总统，但是他当过美国的副总统，在克林顿的内期执政期间， 嗯、 对吧？在那个时候，他跟习主席其实就有互相的来往啊、见面和会谈了。所以呢，这个拜登对中国的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比那个特朗普要了解的多得多。 嗯， 就在于此，他不是一个新手， 对， 是吧？加上他是一个民主党内一个重量级的一个政客，所以呢，他对中国的事务，他相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说，他了解的非常多。 嗯， 再加上跟习主席有这样的一种个人的之间的这种过去的这种政务的往来。所以呢，这方面呢，我觉得才让这次的双方的视频领导人的会谈谈得比较圆满。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双方啊共同关注并且利益趋向一致、观点相近的领域中，已经摸到了可以合作的一些啊这个一些领域和一些项目。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就在领导人这次会谈之前，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这个气候大会上，联合国的气候大会上，是吧？中美之间就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在气候方面。 对， 那么那个协议就非常非常的震惊世界。我们看那个协议出来以后，那么这次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所有与会者都表示非常的惊讶，都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没有想到在中美关系目前还是比较啊，这近一段时间比较各方面的不是很顺利、不是很顺畅的情况下，哎，双方在这种重大的气候问题上，却出乎意料，在整个格拉斯哥这个整体的协议还没有达成的情况下，那么中美之间在气候的问题上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共识，并且形成了一个决议。那这个决议对最终格拉斯哥这个气候大会达成了一个最终的合作的文本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 嗯， 那么你想这种话题，我相信在这个11月16号中美双方领导人的会面之中，在有些双方观点摆的过程中，一定除了气候之外，还有类似的这种大家能够合作的这种领域。 对，那这次呢，这个视频的会晤通过李格老师的解读啊，我们的画面感更强了啊。除了大家在新闻当中看到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其实的确两国元首这次视频会晤还传递出了很多的信号。 对， 但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台湾问题。我们看到拜登有表态说，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而习近平主席呢，也强调说，关系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国没有妥协的空间。那么就此，洪源老师，您怎么看？您认为双方都透露出了哪些信息呢？ 这是特别有意思的。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一次的会谈中已经说了，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如果台独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这种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铿锵有力的这个表述呢，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玩弄这些这个两面派的这个手法，第一是看透了，第二我们是有应对的。所以呢，美国这个总统现在说呢，他这个不支持台独，但是呢，从他们的这个作为海洋霸权国家，他善于玩弄这种这个远程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调整，蕴含着什么？就是保持一个和平和稳定。他认为保持的和平和稳定是他要卖武器，不让你统一，而且呢也不让你独立。其实这才是美国统治阶级的一个真实的想法。所以我们就看呢，从今年以来，美国在台海这个海峡两岸，他们做出了这么多的这个小动作，而且最近几天还有美国的这个议员，那么乘坐着海军的飞机，跑到这个台湾，那么这个在降落了一个小时以后，又偷偷摸摸的这个回去了。所以用这样的一些这个小动作，在这个海峡两岸之间不断的打进这个蝎子，而且呢是这个不断的对台湾进行这个售卖武器的这个活动，阻止两岸人民的这个统一，这些明显的是说一套和做一套。 不管美国那边怎么表态哈，咱们呢对于台湾问题的看法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切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决心是绝不会动摇的。那当然了，台海问题我们还要看后续啊，这个美国方面的一些动态哈。对此，李格老师您怎么解读？ 首先我认为啊，无论是习主席还是拜登总统啊，在有关于一中、有关于台湾这个问题上啊，双方现在我看到的这种表态的方式啊，我觉得没有什么超出过去我们总是在听到的类似的这种表述。 嗯， 也许在具体的字眼和表述的具体方式上有一些不同，但核心的实质没有什么变化。 嗯， 但是呢，它有没有意义呢？啊，意义也非常重大。首先，刚才我们说了，两位领导人谈了三个半小时啊，有一些东西双方是要各自摆明观点、画红线的。那么，习主席就是说了这个红线，就关于台湾的问题上，中国是没有妥协的空间的。 对， 明白无误的，通过视频也看得出习主席的表情是跟拜登总统当面点清楚的。而拜登的身边坐着那个美国的那个五位高官，包括他的国务卿，这个布林肯，包括他那个总统国家事务助理，是吧？他都在那儿都听着呢，对吧？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以后在这个问题上，那请美方就要注意啊，这个不要在这个环节上有所什么啊，各方面的这种活动空间，也不要有说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的东西。 嗯， 因为关于台湾问题，为什么习主席这么强调呢？其实在此前一段时间内，我们连续看到了一些有点踩线犯规的迹象。 对， 你比如说坐着美国军用飞机来台湾访问的美国这个议员那个议员，这合适吗？对吧？这本身就不是特别合适。另外，所谓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过跟媒体的访谈，又故意的放风啊，说有美国的军事人员在台湾已经落地，已经存在等等，这种都是故意在试探中国的这种关于一中政策和台湾问题的这种红线啊，在踩踏这个红线。所以，通过这种双方领导人的视频连线，那习主席说的非常清楚，对不起，这个问题上没有讨价的还价的余地，更没有妥协的空间。 对 啊，这是我们绝对的红线。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拜登现在那种啊，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他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等等，这不过就是在背书。背什么书？就背美国总统历来的这种表态都是这样的。 嗯 啊，他没有更进一步的这种表态，也没有在原有的立场上在这个问题上有所退缩，只是重复了。那我还是继续前任总统，包括一个往前数吧，都是这么表态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信号呢也异常的明显，尽管没有更新的这种表述和更大的这种表态的内容，但是呢仅此而已，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嗯，这是台湾问题哈，也是近期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经贸问题了。我们看到这次视频会晤当中，习近平主席也指出啊，说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双赢。 嗯， 那拜登呢也表示说，美中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砸。洪岳老师，您认为这里面透露出了双方什么样的表态，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在这里边呢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呢，这一次美国采取的态度呢是非常诚恳的、谦卑的，而且呢作为拜登总统呢还特地在几个小时以后换上了这个大红的这个领带。他在这个早晨签署法令的时候，这个用的是其他的这个领带。而且呢他是这次是笑容满面，而且是在美国的晚上，在中国的早晨。我们知道呢，这个拜登在经过了三个多小时、近四个小时的会谈以后，那么再坐车回家等等，那么或者是他再回到自己的卧室，要想入睡，那就是早晨两点以后的这个事情了。所以从拜登来看呢，他们对中国是这一次是充满了表面上的这种这个诚恳。那么这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是这样。但是呢，从美国的本质来看呢，那么他是这个前居后恭则必有求于人。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疫情的这个期间确实遇到了一些这个困难，包括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的贸易围堵。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美国搞了这么多的小动作，我们是这个处于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时期。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也要看到我们这个艰难艰苦，那么也要看到这个对方的这个困难。美国其实比我们还困难。特朗普采取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封锁，还包括这个技术，尤其是技术上的这个封锁，其实他干的是这个杀人一万，自损九千九的这种这个坏招，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低劣的一个这个招数。那么必须要看到， 改革开放40年，而且呢中国在前30年也是打下了重要的工业基础，我们有着这个全球最完整的这个工业链。美国在1972年以后进入了金融霸权，它的这个制造业是被自己给打倒的，我们的制造业是在不断的向上走，美国走下坡，我们在走上坡。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美国也就慢慢的把自己给刨虚了，失业率也在不断的提高，物价在不断的上升，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支持率这几天已经这个下到了40%以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疫情不断的这个蔓延，而且呢是它的这个工业生产不振，物价飞涨，那么国内的混乱加剧，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国现在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只有中国能为它这个解决，包括它的这些外债等等。所以它现在这个说一些好话，向中国来这个做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些工作，其实在这里边呢，美国对中国的这些态度都是有求于中国的这个前提下所进行的，而中国呢在这个时候更要这个站稳脚跟，擦亮双眼，认清美国的这个本质，美国的事情呢是他自己干的，我们中国呢没必要来对他进行这个出手相救，我们要的只是这个平等的贸易而已。而且呢作为美国他作为这个世界金融霸权的就有铸币权的国家，对我们国家的这个金融等等，那么它得利已经很多了，它的对我们的损害也是很大了。所以在中美这个元首会谈里边，中国对美国呢，我们只是阐明我们的立场，美国一定要在中国这些非常关切和核心利益方面，美国一定要表明自己的一个根本立场，这才是中美之间未来进行合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石。 肯定啊，美国是有他的这方面的诉求哈，我们要站在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当然了，中美两国元首的这个视频会晤呢，肯定是对于当前世界走出疫情，包括复苏经济，共同应对全球性重大问题，都是有一定的促进的作用啊。那李格老师您看啊，习主席在这一次的视频会晤当中呢，谈到了两点，一个是互利双赢，一个是在商言商，这两点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觉得这都是领导人说话都是很有水平的，他没有具体举事例，但是我们就马上就明白了，比如说互利双赢就指的是你这个关税的问题，对吧？你现在从这个特朗普前任总统啊一再的升高各种各样的关税，是吧？涉及的金额现在从美方那边透露已经涉及到仅是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就高达了4000亿美元，那么你这个东西我们中国早就跟这个特朗普那届执政的时候就说了，这个东西升关税以后真正受损失最大的还是美国的消费者啊，是你们美国的消费者在买单，你要是保持原来的正常关税，大家是互利双赢，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在商言商，不要把经贸升搞成政治问题，指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华为，是吧？中兴、华为这类的，你本来就是一个高科技企业的问题，是吧？你现在非得给各种动用美国的这个国家的机器，用设就是泛用国家安全的概念去打压一个这个华为的企业。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是在商言商了，这就是经贸问题的政治化了。那么从拜登这边的回复来看，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砸，其实我觉得特耳熟，因为这不是从拜登的嘴里说出来，我觉得好像在重复我们中国这几年以来的这个观点。我们一再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有10000个理由搞好，没有一个理由把它搞坏了，这不就是这意思吗？对吧？你拜登现在无非就是在重复我们这个话而已，这话说的我觉得有点虽然又显得在我们看来有点晚了，但是你只要说出来啊，这个当面说出来我们还是肯定的，因为你终于醒悟过来了。 对， 同时我们看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在这次参加这个会议之后，我们看马上就传出了一些新的动向，你不是就在外交部的例行发布会上就有外国的媒体就说，现在美国财长耶伦就已经表示，美国愿意审议并且考虑降低特朗普此前针对中国实施的关税。这个就是很积极的信号啊。所以你上面我们看领导人在视频对话，但是他美国其实在下一步财政部关于关税的问题上，他已经实际上做好了要 去掉特朗普抬高关税的那些不合理的这个措施。那么为什么要出这个东西呢？又跟美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直接相关。我们看最新的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的这个通胀率已经达到了 6.2， 这是美国3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数字。那么美国的消费者现在是怨天怨地，认为现在经济是非常差搞的，所以他现在已经没办法再这么搞下去了。因此呢，那么领导人之间达成了共识，那在执行两国领导人达成的这种共识的情况下，会有进一步的在经贸问题的一些利好的这种措施释放出来。 我们也共同期待着这方面的进一步的举措。那这次会谈呢，除了刚才咱们比较关注到的台湾问题、经贸问题，还谈到了像应对气候变化啊、能源安全，还有新冠肺炎等相关的议题。那对于这些其他的话题，您比较关注的是哪一点？有哪些给您带来惊喜？ 其实我都挺关注，但是我还是想就说到第一个那个气候变化。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就在这个上周刚刚达成的，在格拉斯哥的这个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达成了一个协议。那个协议上，刚才我已经说了啊，实际上它是一大一小两个协议啊，所谓小一点协议就是涉及到中美两国对于气候变化这方面，两国有一些具体的看法是比较相近的，也达成了共识啊，形成了一个决议。那么当时中美谈这个协议，故意放出这个信号的时候，其实就是针对联合国气候大会各方在相关的，比如说多少年之内控制的这个气温不能升过1.5，还是1.5度还是2度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然后呢，还有一些具体的字眼的表述上，印度代表团快签字跟画押之前又要提出我要修改一个字眼什么之类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国家的诉求啊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气候的变化要进行全球的合作加以控制，这一点来说全球现在没有异议，大家都一样的。但是怎么控制是吧，发达国家要不要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个在气候变化的控制这方面提供资金技术的援助啊，援助的金额有多少，怎么来对付这些承诺，这是有些只要一谈到具体上往往就是有争议的。所以在这方面谈起来历来是非常难谈的。那么这次在格拉斯哥的谈判整个的过程进展之中，我们不断看到每天的新闻的报道，也是把这个主办方啊，这个主席也是折腾的一溜够啊，也是非常头疼啊。最后呢，印度代表举手示意要修改的时候，那个主席主持会议的主席那脸上都有哭线出来了，就说怎么又变了，那难道又得重新来？不是，好在最后呢紧急啊沟通几个，那么其中就包括美国包括中国的那个谢振华那个代表，那一沟通一了解印度的主要诉求以后啊，认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也顺着他意思也改过来了。但即便如此啊，谢振华在达成协议之后啊，新发布会上仍然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就是协议达成了虽然很高兴，但是呢并没有完全充分的反映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的方面的这个观点和建议。所以你就可以看出在气候变化上虽然大家都比较关注，也有共同行动的这个意愿，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上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能形成一个决议，它就比什么都没达到这个不欢而散要好得多得多。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无论是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全人类啊这个命运共同体在这个问题上的这种应对上，我觉得还是能看出积极的一些迹象。 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表态呢，也体现了一个大国的担当哈。 没错， 当然美国之前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呢是不断的摇摆，我们也希望这次中美两国元首视频会晤之后能够有一个积极的一些变化。那这其中呢还有一个视频会晤的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看到拜登说中国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大国了啊，大家很关注说这个5000年，这个过去西方国家领导人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啊，这比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历史起点还早了1000多年啊，他觉得中国从三皇五帝时期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国了啊，这也很有趣哈，这是一个小细节了。那李格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小细节？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拜登这个说法我们表示欢迎啊，因为这毕竟你睁开眼睛看到了中国，承认中国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一个大国了。其实我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无论是过去西方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比如说是4000年也好，还是这次拜登说的5000年也好，这个4000、5000，这个我觉得不必做过度的解读。它就像中国那个数字9一样，它代表的是一个很久很久的概念。我觉得这个表达 我肯定是正确的。 对 啊，这就代表着你拜登总统所说的，他也不是一个人的说法，他一定是经过了美国民主党内的讨论，或者说征求了很多部下阁僚的意见之后，他说出这么一个句话。 嗯， 那么就承认了美国实际上也认为了，确实中国在很久很久以前它就是一个大国，而且就是可能是世界第一大国，是吧？论当年的 GDP 也好，科技文化的这个水准也好，那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那时候还没有美国呢， 对， 美国的历史才200多年历史，哪有你美国 的事情。 对对对对，所以呢你跟中国这个4000年也好，5000年也好，你美国的200多年历史，你那个还怎么说呀？所以他表达的准确的含义是在这里。 嗯， 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呢这个表述呢连带着实际上也有这个拜登总统这次说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就是说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 嗯，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嗯， 我觉得这两句啊，他刚才那4000年5000年呢确实是一个花絮性质的一个表述，但是呢核心点立的政治立场上建筑于文字的就是这两句话的含义。 嗯， 他觉得我改变不了，我一个200年的改变一个4000年的一个国家，我这我跟有点皮肤汗术，这本身就不明智。 嗯 啊，另外也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也就是表示了那我这边有我的这个友好的国家，对吧？我们搞我们的啊，我们有我们的一些做法，但是不代表着我们这搞这个东西它就一定代表的是反对中国。 对，美国肯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哈，才有这样的一个表态。 是， 那这次会晤呢其实对于中美关系的走向，很多人说将会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哈，包括之后中美关系会向哪个方向上发展啊，这个又取决于什么。洪云老师您怎么看？ 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确实已经跟过去大不相同了。这个美国的实力在不断的这个下降，美国的领导能力，包括他的这些这个哲学上的这个领导能力，还有他的这个理念上的这个领导能力，包括人类命运这个共同体，中国在不断的提出来，美国呢不断的作为一个搅局者在里边做一些各种各样的小动作，这小动作我们刚才都罗列了一下。所以呢中美关系现在确实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时期，但是很不幸，作为这个美国呢，他们历来的这个哲学观念呢跟中国人的这个中庸之道是不同的，很大程度上他们按照自己的这种这个极端的这个哲学理念，就是黑白两边，那么是一个极端的一个这个哲学，非此即彼，非 A 即 B。 美国呢在做极端的事情的时候呢从来不加以考虑的，所以呢就才显得中美之间那么有这么多的这个共同利益的面前，但是美国不断的在里边这个搅事儿，这个挑事儿，这里边其实就反映了中美之间巨大的哲学理念上的一个这个差异。所以从这个美国来看呢，他认为的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像这个对手一样，那么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场拳击赛一样，拜登他打的占了下风的时候呢，他就要求暂停，就像在拳击台上当当当，那么有几声这个响，马上坐到自己的位置上，那么摘假牙呀，喝水呀，那么按摩呀，那这个商讨新的一个战术。所以呢，在这个比赛的铃声再响起以后呢，他又用新的办法来跟你进行这个拳击的这个比赛。其实呢，拳击的比赛才跟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呢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因为从这个西式的哲学来看呢，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过就是拳击的关系而已，这是他们的这个理念所造成的，这些都是无可改变的。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对过去的情况进行一个梳理，双方元首的这次这个会面上来看呢，也对这个目前的情况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这个表述。中美关系呢也从这个剑拔弩张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整合的一个这个时期，或者叫这个股票的大盘不是叫这个整理吗？但是 这种的博弈还是要进行下去。 洪云老师从这个哲学理念哈、方法论这个角度啊，中西方的这个差异解读了一下中美关系之间啊存在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正像洪云老师所说，中美两国之间啊确实存在着很多棘手的问题，这也是不断导致这两国关系越发敏感化的一些关键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既有长期积累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因为实力变化而导致的这种国际权力格局变化的问题。也正是因为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哈、才需要两国最高元首来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这种高度理性的处理呢，其实是正是这大国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会晤啊，中美关系能够相向而行。也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那样，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当中航行的巨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好，再次感谢洪源老师和李格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今天的新闻天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新闻呢，也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节目，我是李瑞，再会。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Together for